不太可能想我可能不就得了，为自己的脸上心上身身旁还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不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贵听众好。今天的这个小话题呀，就是要谈一下呀，要护好自己的脑神经。老年人呢记忆力啊下降了，往往呢睡眠还不好，这跟呢脑神经受损呢有关系，任其发展的话容易啊引起啊一些老年性的神经系统方面疾病。中老年人呢普遍存在啊这个脑神经啊受损的现象，表现是记忆力下降，嗅觉减退，睡眠发展障碍，而且还产生了抑郁。那么这些症状往往容易啊被忽视，所以呢咱们要说要保护好大脑跟脑神经的整个的这个维持它的正常的功能还是非常的重要。脑神经受损的原因有很多，除受脑外伤，咱大脑的供血供氧或者呢感染了这些病因以外，其他经常啊接触一些比如说一些这个农业上的杀虫剂呀、虫药农药啊，还有呢一些除草剂呀、这些都可以损伤啊脑神经的。另外还有一个呀，咱们闻着那空气中间的汽车的尾气啊，还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呢、这也是原因之一。这些有毒的物质啊会在体内产生过量的活性氧，就是啊这个咱们由于啊这个代谢，由于啊有毒物质造成体内产生过量的活性的氧，就是自由基啊，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细胞的毒性中溶，导致细胞功能部分的丧失，促进神经元呢死亡和减少，这个神经递质啊这个乙烯胆碱量也少，使得大脑不能够维持啊调节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所以保护大脑以及脑神经啊咱们主要是要减少这个让它呀减少这个损伤。包括咱们平时女性朋友的染发，有时候往往一个月两个月就去又染一个发的颜色，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容易造成呢这个通过染发以后造成这些元素的对于健康的危害。另外呢咱们还有很多的人呢这个护肤品，当然这是属于增白效果的，那增白效果的这些护肤品中间有铅呢有汞啊那都会有的。那么另外咱们吃的食物中间含铝泡粉的铝泡发粉的做成的食品的话，那么这些重金属啊也比较多。另外就是咱们平常有人爱吃的 动物的内脏啊都可以啊出现了不同的这些重金属的污染。脑神经受损的早期的表现，便秘、嗅觉减退、视力或者听力下降，以及常做噩梦、容易醒、失眠、记忆力下降、心情啊低落。便秘呢，对于脑神经损害比较大，经常的便秘患普金森病的风险就会增加4倍。所以说，根据统计，我国每年呢新增了普金森病、脑萎缩、老年痴呆这些神经受损害的患者呀，这个人数可是不少。在这个中间呢，普金森病和老年痴呆的患者的话，人数比较多。因为我们国家人数多，又是老年社会了，老年人口比较多，所以这方面呢就表现呢出来了。由于老年人年老病多，本身恢复的能力呢就是很差的，就影响脑神经啊再生的能力。现在呢已经前几年是说这个脑细胞啊可以呢就是在不断的再生，能够新生。但是呢前几个月呢在国外的杂志上已经发表了做了很多的病例。因为一开始前头的几年的结论可能是用的动物实验，这回是统计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人从13岁开始以后，记忆细胞再也不可能再生。所以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如果脑神经这个受到损伤的危害的话，那只会呢在这个基础上啊影响到我们整个人体的脑功能的正常的表现。那么中间最主要的调节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饮食的摄入中间，以及我们呢这个环境中间的这个污染跟重金属的危害。老年人的这个疾病，像我们说了，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就容易会出现呢这个普金森病。这个发病的初期啊，普金森病的发病的初期的症状是手臂啊、腿部啊依次啊轻微的颤抖，一段时间以后呢，肌肉开始强直僵硬，造成行动啊缓慢费力，脸部呢开始缺乏表情，声音是低而单调，而且呢有停顿口吃。普金森病的人行走比较困难，步子很小，行走的时候手臂是贴在腰间不会摆动，平衡很差，起步走路的时候甚至就是像奔跑一样，就是不是自己能控制住，他要动动就像跑步一样，预防呢这个往往就容易出现了这个摔倒。那么另外说话呀、吞咽呢、睡眠呢都可以啊表现出来困难。普金森病的发病原因到现在不明确，但是首先知道的就是因为他的脑神经是受损了，当然这还跟感染啊、遗传啊、环境因素啊、年龄老化呀这些因素啊主要啊都有关系。他的病理改变主要是在中脑中间的黑质和黑质纹状体的通路受到啊阻碍。发现普金森病的人脑内的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呢就变性，数量减少，纹状体多巴胺的递质含量也减少，从而出现了乙烯胆碱呢这个系统功能呢相对的亢进。由于他自己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呢变性，数目减少，反而使得乙烯胆碱系统功能啊相对的亢进，就产生肌张力的增高，动作就减少。肌张力增高以后，那你的使得整个的这个肌肉就出现一种强直的这个状态。普金森病是这样。那我们脑神经受损以后还可以引起啊老年痴呆。这个老年痴呆呢也是因为脑功能发生障碍产生的这个获得性持续性智能障碍的一个综合症，就是包括记忆、认知、判断、 计算语言能力都降低，而且人格呀，他的性格也可以出现异常。那么目前呢，很现实的就是人口老化了，老年痴呆已经成为困扰啊，很多老年人影响他健康的一个原因。它是一种慢性的、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的变性的疾病，脑部明显的萎缩。那这一要一照 CT 的话，就可以出现这个脑部明显萎缩，包括小脑、中脑、大脑都可以萎缩，颅腔内呢空隙就震荡。脑部的小脑、中脑、大脑萎缩，那当然颅腔内的空隙就增大。另外，在电子显微镜底下，这个老年痴呆的病人神经细胞啊，就是减少的。神经细胞显微又残缺在一块，脑内呢还有大量的老年斑。我们老年斑不光是出现在脸部皮肤上啊，实际上在全身各处都可以出现的，脑内也有大量的老年斑。所以说整个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受到了损害以后，当然老年痴呆是由于啊这个咱们的神经递质减少了，是递质是神经末梢兴奋的时候释放了一个特殊的化学物质叫神经介质。借助于这个介质呢，可以把一个神经细胞的冲动啊传递给啊下一个神经细胞或者效应器。而老年痴呆的人呢，脑中的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这个量的话，胆碱乙烯转移酶量减少，所以最后造成合成乙烯胆碱的量显著减少。那么另外脑内的儿茶酚胺呢，去甲肾上腺素啊也减少。所以说这样的影响下头，老年痴呆表现出来的那当然是跟这个帕金森病不一样。帕金森病呢，怎么说的是整个一个呢脑内黑质多巴胺能神经元的变性数量减少。那么而我们这个老年痴呆的病呢，就是因为神经的这个介质减少，由于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所以合成乙烯胆碱的量减少。所以两个病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有时候呢，从不精神病的话，它还可能到最后呢再发展成为啊这个老年痴呆的。咱们说整个脑部的神经啊，咱们一定啊要起到这个保护好的这个作用。整个这个改善我们整个的脑功能啊，就是在这上头了。保护了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持正常的功能，我们就减少发生帕金森病以及老年痴呆的病。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自古至今呢，咱们就把它作为上上品，灵芝可以药食同源。神农本草经上记者，灵芝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主耳聋立关节，保身益精气，兼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所以说你从我们这个古代的祖先的这些历代的这个药典的这些书上头啊，能够了解到灵芝是给我们一个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灵芝可以补气安神，可以呢如果出现气血不足啊，体质虚弱啊，神疲倦怠啊，气短乏力啊，心脾两虚啊，血不养心所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都可以得到一个调理。所以说灵芝咱们呢整个呢是可以对人起一个益精气、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益肝气、益胃气。这个益精气啊、益心气啊，都给我们呢，对于调节我们神经系统、大脑，供给我们大脑啊，供血供氧充足， 供给我们大脑供血供氧充足，再加上呢这个磷脂中间含有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产量元素、微量元素的调节的话呀，供给大脑以后就促使我们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的损伤呢就得到减少。因为古时候啊就已经就谈到了益精气。什么叫益精气啊？就是神经系统啊怎么能够维持到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咱们现在的研究啊也表明啊磷脂啊对于我们整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供血供氧啊是可以得到一个改善的。那么在大脑能够及时的供血供氧充足，营养元素都可以得到，因为大脑的能量是不用脂肪的，只用葡萄糖的，所以呢保证大脑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的话，那维持大脑的一个神经系统功能正常。虽然神经细胞是在减少，那你这是没办法的，人体衰老嘛，但是能够维持正常的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减少发生这些老年性的疾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